小明，Michael Jackson 的歌实在太好听了，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啊？ 哈哈，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好听吧？别说你爱听了，就连我爸都是他的歌迷。 啊，叔叔也是他的歌迷啊？他可真时髦。 兰兰，你笑什么呀？你知道吗？在我爸年轻时 ，Jackson 就是一个特别火的歌星了，他在全世界有很多的歌迷。 哦，是这样啊。 对了，兰兰，下周就是学校的联欢会了，你们几个女生不是要表演唱歌吗？ 是啊，你说我们唱什么好？ 我看就唱 Michael Jackson 的歌吧，《Here's the World》，怎么样？边唱边跳。 不行不行，还边唱边跳呢。小明，我们几个女孩可唱不了 Jackson 的歌，太疯狂了。 说的也是，那你们打算唱什么呢？ 我们想唱中国话 ，S.H.E 的歌。 哦，就那个。扁担宽，板凳长，扁担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绕口令嘛。 怎么样，我们边唱边表演，应该很好看的。 说的真热闹，你唱一个，我帮你看看。 人家还没练过呢。 我们都知道你唱歌特别好听，根本不用练。快点，我帮你把伴奏音乐打开。 那好吧。 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伦敦玛丽莲买来的细胞从妈妈，莫斯科的夫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的石头。 鼓掌，真不错，我相信你的表演一定能成功。